那個觀眾呢，即係無論你有無窮嘅 息啦，嗱嗱聲咧就同我女朋友禮合影，即刻轉頭就走啦。佢女朋友咧走咗幾步，一擰轉頭咧，佢發覺嗰個女仔高咗個頭，我高咗頭望住佢嘅時候咧，佢個樣唔係發白，即係好似人哋浸水浸得落去咧，白色嘅成個樣，個頭啊白色，更加走得快。佢哋未試過跑。可以咧喺個沙灘咧衝到上嚟即場咧，佢諗當時唔需要三分鐘已經跑到上嚟，嗱嗱聲咧就開咗架車，拍佢，哇嚇鬼死佢架車咧，拍極都拍唔著啊！佢唔係咁斜啊嘛，好彩拍咗幾下之後咧，一著車嗱嗱聲走，架車一路咁樣喺個佢嗰啲係 L 位嚟嘛，嚟過就知啦。咁你唔識拍位就知咩叫 L 位啦，一睇架車就走啦。佢哋望翻個倒後鏡咧，見到一個長頭髮嘅黑影咧，企咗喺個上個停車場嗰個樓梯邊嗰度望住度。哇！佢男朋友即係我觀眾咧，踩後有走，兩條友咧驚到嘴唇都白埋，跟住嗱嗱聲直接出翻，唔係咁快出到去噶嘛。兩條友咧直接係嗰幾個字咧出到翻落去。这个平石村嗰头咧，恍如隔世咁嗰段时间，两个喺度咧喺度睇咗不停，我谂头先嗰个景象，而佢个女朋友咧同佢讲，连续一个礼拜都系发，都系喺夜晚发到嗰个轮，见到个半截女仔嘅身咧，吓到死。好彩嗰个男嗰个观众咧，即系我个观众。佢阿媽咧就同啲師傅熟，咁啊帶埋個女朋友去嗰個師傅嗰度咧，就幫佢做咗啲乜嘢啊？佢都講唔到俾我聽，因為佢唔信呢啲，佢總之係做咗啲儀式咧，先搞翻亂。如果唔係個師傅話好彩你哋走得快，如果俾佢咧掹你落水嘅大鑊。不過咧呢度咧，如果你呢度地方你夠膽咧？地方泊車咧，夜晚離家一流，帶埋個女朋友。不過咧，最好咧就帶啲識耐咗嘅，啱啱識嗰啲人。其實呢度都幾好，幾好氣氛。聽到啲重聲，其實係幾好玩。不過呢張凳又唔好坐啦。呢張凳咧，如果你同我女朋友坐到曳，一定俾人掃。 咦？ 喂，好。 有觀眾話咧，去到啱啱就近尾聲嘅時候好細聲喎。 嗯，咩？因為我嗰個拍檔咧，佢對啲燈咧同埋個聲咧，因為我負責講啊，下次拍片啊會改善呢個聲同埋個燈光嘅問題。好，我會改善啊，睇下呢咩呢一兩日咧，冇雨我又繼續去拍噶啦。已經今次咧變咗唔使，我可以擺個 GoPro 擺喺膊頭度咧，唔使用個 stabilizer 揸住個機嚟拍都得嘛。 夾喺頂帽都得啊，而家嗰啲。 夾喺頂帽唔得，夾喺呢個帽太高啊。擺喺呢度嘅視線位嘛，擺喺個膊頭嗰度啊。 好啊。 即係除非都得五尺嘅啫。唔系嗰 个，你讲我系咪啊？你讲我系咯，咁希望我哋其实咧，大家嘅意见咧，同埋关于我哋无论外景或者到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嗰啲行为啊，或者系呢啲咁样嘅，我哋叫做 performance 啦，我哋其实都收到晒所有意见嘅。咁啊，慢慢都俾啲时间我哋去叫做 upgrade 下我哋啲器材同埋啲技巧先。系啦， 啲器材真系自己嘅，大佬。 系啊， 咁我今次唔系啊， 师傅嘢啦，先人自己师傅嘢。 用 headphone， 用 headphone 好啲，即系唔听唔到外边啲声 杂音。 系啊， 一系用啲再入耳式 block 声， 唔得噶，入耳式除非你好万几人嗰只倒帽嗰只啦。 哦， 唔系咧就成只耳仔罩住嗰啲好啲啊，即系见啲 bone man 都系用嗰啲。 哦，系，啲收音师都系用嗰啲。 系啊， 系咯，咁唔紧要啦。如果大家去到后边嘅时候听唔到咧，大家可以喺晏少少咧睇翻我哋嘅重温嘅。咁啊唔好意思啦，咁就今日辛苦大家，咁就最尾嗰少少个 part 咧尾声嘅时候听得唔清楚。咁啊，我哋就俾啲时间我哋着量改善嘅。咁始终我哋吓。 其实外境的所有架餐都是由先人自己施火的，系啦，咁你都要俾时间我哋啦，咁同埋就系由自己由阿仙人自己施火嘅，你都要俾时间佢玩下啲新玩具噶嘛。 我吞细咗啫个声，因为嗰日唔知点解杂啲 noise 太多，啲杂音太多，我谂住收细，删细咗大镬，连收音都细埋。 哦， 系啊， 我以为你攞咗个新 cam 嚟玩啊添。 未啊，嗰日先收到啫嘛。 哦， 前几呢个礼拜先收到啫嘛。 不过系嘅，唔试过，唔知道边个位出问题嘅。 系谷鬼系买啲 Sony 啊嘛，以前即系 留住。 阿老萧其实夹喺个心口嘅啫。 哦，系咯，大家俾时间我哋啦，我哋会慢慢做，越做越好嘅。系啦，人而家系追求越嚟越进步噶啦，系咪先？ 喂，我讲翻单咧，我有个客咧，佢做地产。 哇，地产好。 佢咧嗰日就咁咧，佢嗰日咧就。带住个即系同个两公婆咁啊个细路咧，因为佢有咗个细路，佢本来咧就屋企咧就冇谂过要细路嘅，即系啲 意外意料之外， 嗰啲哀哀嚟嘅个仔系，即系illegal investigator， 哎呦， 嗰啲系非法入境嘅哀哀嚟嘅，咁你冇办法，有咗细路咁啊谂住买翻。起碼他本來住嗰啲開放式咧，即 係 open kitchen 啊，入間房嗰啲啦。咁咧可能就真係太方便啦，咁啊多咗細路啦嚇，又呢排又打風啦，可能啊，唔係之前啦。咁啊，佢有咗個嗰個細路仔咧，都咩？佢哋都即係儲錢啦，諗住去買個間屋啦。咁個小朋友都有兩歲噶嘛，咁啊同埋佢屋企啊，佢就係聽人哋講啦。带啲小朋友去睇屋就最好，个小朋友话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咁咧， 喺等等先，唔好意思，阿泽一集住你先，老豆。 咩啊 ？YouTube 嗰度个 live stream off 咗 line， operator 嗰个。sorry 咯。 好，我哋继续讲。 好 ，Facebook 就冇问题嘅。 跟住咧就，跟住咧咁佢又同佢哋一齐上去。揀啦，咁佢兩個咧就買唔到，好實貴嘅。嗰買層二手嘅，咁嗰層樓都佢去揀嘅咧，都係嗰啲四廿年樓齡到啦。咁你 afford 得起嘛嚇？你負擔得起嘛？咪唔掂啊！咁好啦，冇事啊。你部機可能係跟住咧，咁啊個地產帶去睇幾個單位啦。咁啊，你通常地產就唔會揀第一個噶嘛。咁啊带去睇几个啦，咁个小朋友咧就好去到一度咧，佢就唔肯讲，佢又唔肯讲佢喺边度啦，系咪先？呢个搵食噶嘛，喺个区度。 系， 咁佢就讲话，咁佢就带个小朋友，咁啊三个人上去入 lift 啦，咁啊上去嗰个单位度睇啦。入到 lift 咧，即咁啊嗰层，佢应该去十二楼睇楼嘅，咁啊入到去十二楼咧。不是啊，你部机有事又唔关我。 唔系啊，头先有一个都话断咗啊。 系咩？ 又头先都有一个突然间断咗啊，因为其实唔系关部机问题，好。 唔好理佢，我哋讲住先啦。 而家行 睇 Facebook 咧，嗰个唔得就。咁咧，佢入到 lift 度咧，咁啊十二楼，咁啊揿十二楼啦。 系。 嗰个 lift 去到十二楼唔停。 直上。 系。直上 嗰到顶 嗰度咧，嗰度咧，应该嗰度系佢系十四楼，但系十五层，但系得十四楼嘅啫。十五楼咧要行一层嘅，即系嗰度十五楼咧要行一层。 哦，系。 咁去到十四楼停，咁嗰个地产嗰个咧就同嗰两个客咧就即系我嗰个客咧就同个地产嗰个做地产嗰个咧就同佢两客仔。即系佢又唔好意思啦，喂大佬你唔系话带我嚟睇啲楼 lift 坏嘅，咁点解头先嗰度唔停嘅？可能唔知咩事啊，咁啊继续我哋揿翻落去啦，咁样，咁啊揿翻十二楼啦，顶佢十楼停，十二楼系都唔肯停，咁咧其中咧个小朋友咧开始有啲唔耐烦咯，佢话咁啊唔好理啦，即系同个细路仔阿 B， 我哋去睇楼啊，唔好扭计啦咁。但个细路仔咧就好唔耐烦，系咁喺度 地掠地， 系啦，系唔想坐啲啊，要出翻去。咁去到十楼，咁啊嗱，我哋试多次啦，不如试多次，再唔得咧就我哋唔好睇啦呢度。咁其实 其实佢觉得咧，即系我个客咧都 feel 到佢个想买楼嗰对夫妇咧都唔系好 OK 噶啦，咁啊，咁啊，咁咧再揿，咁啊上到去呢、這个十二楼咧，再揿十二楼，今次出到啦。咁一去到十二楼开咗啲门咧，那个僆仔就开始喊啦。V V 哇哇咁喊啊！诶咪诶，我走啦走啦，唔去啊唔去啊咁啊！咁嗰两对夫妇咧就阿 B， 我哋睇下个单位噶咋，仲未知死喎。佢话我哋睇下个单位啊，阵一阵就走噶啦，我哋睇下先啦。咁嗰个僆仔咧就系咁，即系好似好惊咁掹住个爸爸，个爸爸抱住掹住个爸爸唔肯出去。咁啊，个阿妈咧觉得好似唔系好对路咁啊，唉，算啦，唔睇得呢度，不如我哋唔睇得去嗰度。 走啦， 咁嗰、那个诶，嗰、那个我个客咧，咁、那、啊、个，地产嗰个咧就，唉，算啦，咁落翻楼啦。咁、落到楼咧，一路落咧，个女个细路仔就系咁啊喊。落到下边咧，落到下边出大堂啦、跟住个阿妈，个妈唔肯啊，啲衰仔咩个阿爸就猛啦，你唔睇啦，仲扭咩计啊，喊咩啊，想拍啊个啰柚啦。跟住嗰个细路仔咧就话猛喺度，即系你知两岁唔系个个细路仔讲有灵活噶嘛， 都仲系啲叠字啊，断断续续。 系啦，因为而家系跟啲彬彬啊，或者人人嗰啲姐姐咧、你话如果我哋嗰啲年代啲僆仔好识讲嘢啦，即系同啲兄弟姊妹一齐玩 一卵嘴噶啦已经。 伯伯伯伯，我哋边度边度？佢话你。佢话佢哋问佢话咩伯伯啊？佢边度见到个伯伯？跟住伯伯伯伯爸爸后面，哎呀你，佢话边个伯伯？伯伯跟住佢哋已经出紧个大堂噶啦嘛，佢仲个 lift 门系打开噶，仲指住伯伯伯伯，系啦，跟住问跟住咧，佢系咁讲伯伯。跟住佢问个僆仔个伯伯做咩啊？做咩你点都冇伯伯？点啊伯？伯伯好恶。伯伯好恶 ，OK， 哇， 佢见到哇， 系啦，佢系啦，佢系见到有个伯喺个 lift 里边，好恶咁望住， 完全系 visualize 到嗰个伯伯个样啦，已经 系啊，佢话佢好恶，伯伯好恶，哇，跟住嗰个我客咧，即系仲未解嗰个几即系好尴尬啦，咁啊，算啦，我哋去睇第二个单位，睇第二个单位，但系个僆仔几大都唔肯。系都要唔睇唔睇要翻屋企，咁跟住咧两公婆就走咗啦。跟住嗰个客咧就原来佢呢个盘咧就啲行家射俾佢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大地产铺啊。即系你知嗰啲行家盘咧，我射俾你，啲人收一半噶嘛。即系我俾个盘你对分噶嘛。即系你有啲人有客冇盘，有啲有冇冇盘有盘冇客噶嘛。咁啊，同翻喂。剛才我帶過你給我什麼盤，帶過客上去看鬼殺那麼吵的， 又古靈精怪了，隔壁 是啊，鬼殺那麼吵，沒有啊，那個盤是不是，喂，你沒有玩東西啊，老友， 那個不乾淨的 是不是那些空宅，不是空宅，說真的，大家行家沒 三口六面講清楚， 是吧，原來那個单位不是空宅来的、不过单位那个伯呢就不是跟他住的，就早几天走了， 那个伯是不会住的， 他那个单位是个仔买出来的，但是他那个业主的老豆早几天走了， 就不是这间屋走的， 不是不关事的，可能就是他老豆不想个仔买楼， 会啊， 哇，那个年轻人喊到鬼杀那么吵，系啊，喂，又 够钟啦， 好，报翻翻嚟，好， 我哋第三次再见， 第三次再翻嚟再讲。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